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嗨，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话题我们来聊一聊成长，哪个瞬间呢让你明白了自己不能再任性了？ 啊，一夜长大的感觉。 哎，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话题很像是迪士尼的电影啊？就是我觉得迪士尼的动画电影每次都是这样一个主题，就是主角在故事中经过某一件事儿成长了，不再任性了，然后就故事然后就铺展开了。 嗯，对，就是迪士尼很多都是励志的嘛，对吧？它也有主要是讲那种成长类、成长向的，就是一开始可能开篇是一个很萌萌啊，很有可以说有点幼稚的那种卡通形象吧。哎，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忽然间明白这个自己身上的对责任，然后就开始自己有责任心了，最后拯救了、拯救了什么？拯救了银河系。 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叫做《100个梦想》，来自李俊逸。觉得这个歌曲也是很正能量。 对啊，我最近挺喜欢听这首歌的，他的歌词吧，你听，他是对粉丝的一种感谢，也是对自己的努力的一种肯定，就很像那种说出道了一些时间，回过头来看以前走过的路，然后有一些感慨啊，就这么记录了一下，我觉得挺好的。 说说我们听众朋友的故事吧。这个朋友他说呢，当月底的时候，一瞬间知道自己不能够再任性下去了，组织好语言，拿起电话拨出一段熟悉的号码：妈，我没钱了。月光族啊。 是，其实很多的企业啊也是发工资是月底吧，对吧？就很多的人 不一定哦。 啊，是吗？有的月初发的、 很多都是月初的，八号啊、五号啊、一号啊什么的。 我觉得那个就是离发工资的时间越来越近的时候是不能任性的时候，因为那个钱要花没了，就等着那个发工资呢。 嗯，对。这是梦想才不是成全，我100个梦想。 丽丽丽他说，我站在体重秤的时候，我明白自己不能够再任性的吃下去了。 孩子吃太多要被宰掉的哟。 嗯，忽然想起来那个宫崎骏动画了。 对对对，我很坚强，就算中途摔倒了那又能怎么样，至少抬头人看见我，回头看看家人那隐忍的目光，擦干眼角泪，哦，继续在路上。100个梦想是我们的希望，这条路我知道会很长。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于李玉芬的《是我不够好》。 是我不够好，不能再任性了，我要更成熟一点。 爱情里面的成分有多少比例是对等，你在等的那个人 爱吃甜甜圈的小怪兽，他说呢，当身边的人一个个都脱单结婚生孩子的时候，当家里人开始一遍遍催我找男朋友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自己不能再任性了， 嗯， 要好好的谈恋爱了。 对啊， 让他世界保持可能 小高，小高个子挺高，哎，这个朋友的 ID 我印象特别深，你知道吗？因为我也姓高嘛，所以他这个 ID 就、我就很觉得很好笑。他说我爸妈60岁了，所以我不能再任性了。 嗯， 然后看来是生孩子生的比较晚呀。 对，其实很多的，我记得我身边就有很多朋友都是那个爸妈很晚了才生的孩子。 嗯。 许你未来同舟共济，他说呢，当看着父母的白发时，我明白了不能再任性了。其实我很感谢我的父母没有放弃我，这么多年了，我这个病花了家里好多钱，感觉到对不起父母。我只有一个心愿，希望父母慢点变老，能不能不用为我的病操心了。 嗯，我有的时候在粉丝留言里也会发现几条，就是说自己有病在身嘛，怕拖累家人，嗯，就内心的一种煎熬。哎呀，怎么说呢，就忽然觉得每个人都很不容易啊，也是很心疼他们。 对啊，不容易。 嗯， 做他的朋友也好，做他的兄弟也好，做他的什么都好，别做情人就好。 我是全场最白的崽儿，他说呢，以前觉得上了大学毕了业参加工作，自己有能力赚钱的时候就可以给爸妈买东西，出去旅行吃美食了，才发现东西买不起，房子买不起，车子开不起。 还是要继续努力啊。下一首歌来自丁浩然的《离开以后》。 嗯，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哈，对年轻人的压力啊实在是太大了。你像房贷啊车贷这种东西，在我们父母那辈儿上就就是还不流行贷款，对吧？那个时候就是说有多少钱花多少，还不没有这种概念。那到我们现在，我们就面临的各种压力啊，就就业啊，工作啊，还有生娃、上班一系列的。 而且那个时候社会风气不像现在啊，大家不是说一定要买了房子，一定要有了好的工作才可以结婚呀，才可以在人前被人看得起。可能现在这个社会给大家的压力都太大了。 嗯，真的挺大。 还是要努力啊，奋斗啊。 我知道我有的时候就莫名其妙会觉得生活很累，当然我知道这只是情绪的某种短暂的消极性，但是确实是如此啊。因为你在微博上搜，你搜赚钱好难啊，或者是比如说生活好难，你就能发现很多人都在同样的感慨，就是每天都在就是说哎呀我真的好累，上班好累，好心累，就不想上班。 散落地上全部 柯基和短腿猫，他说呢，从大西北到大东北上学，整座城市没有一个认识的人，熟悉的地方，突然就不再任性了。离家以后才知道家的好，我很幸运的在他乡有了那么好的室友陪我，彼此成长，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嗯， 可能就是刚刚换了一个环境之后都会有这样的心情吧，就觉得我以前太任性了，应该更珍惜以前的日子。 嗯， 没有最美我希望你能看见我是多么后悔。 努力努力寂寞心理，他说导师给我一堆任务，我觉得自己做不好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可真是太菜了，不能任性的拒绝，只能够硬着头皮往前进。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不是说一切都等你准备好了你才要往前走，你才要接下那个任务，有的时候都是硬着头皮去接的，然后在这个战胜它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自己原来这么强大，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变得越来越厉害。 嗯，确实是啊，有的时候你真的就是刀架在脖子上逼着你行不行都要上，然后当你完成之后才发现真的是自己又成长了。 对啊，就像我和萱草最开始做节目的时候也是，就觉得自己肯定不行啊，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儿？ 男人不能说不行，莫大人。 但真的做起来之后才发现其实也还好啊，是吧？ 嗯，我没觉得不行，我觉得我可以。男人不可以说不行。 对，兄弟。 下一首歌来自于林俊杰的《学不会》。 你的痛苦我都心疼，想为你解决。 许代佳他说呢，父亲无意中说了一句累了，我想我不能只顾自己了。对，突然觉得站在你前面挡风挡雨的那个人有一天说自己累了， 嗯， 你可能就觉得自己不能再任性了，要为他们撑起家中的脊梁啊。 多了喜悦让幸福蔓延，总是学不会再聪明。 笨雪宝他说，当我陪着父母在医院里穿梭，我抬头遇上了我妈的眼神，怎么形容呢？好无助啊，我确实必须强大到可以让他们依赖了。 哎，其实这个感受我还挺感同身受的。我记得就是前两年我爷爷生病的时候就去医院嘛，当时呢是我带着爷爷去的，当时家里的什么叔叔呀姑姑呀都一起在，然后那个时候我发现我居然成了家里那个就是要挺起来的人，就是我需要做那个家庭的主导的时候了，我会觉得真的是责任感这个充满全身吧，才知道自己不能像以前那样做小孩子站在他们身后了，而是要冲到最前面的那个人了。 嗯，是，都说去医院一趟你就能够感恩生命了，就真的是就会打消掉所有的消极的念头了。确实是啊，家人生一次病，你就能够很深切的理解那种什么生活呀，然后自己的责任感啊那种事情，对吧？还有就是深深的无助感。 少浪漫一点，拼命着想的事未必带来感动，我被感谢还是学不。 大瑞瑞喜欢宝宝白，他说那年奶奶突然的离开让我来不及反应，爸爸还不在家，忙着奶奶的丧事，整个人都是懵的。那几天我想了很多，也明白了很多事儿。我妈也说感觉我突然一下子长大了似的。 Thank you. 下一首歌来自洛少爷的《盐田汽水》， 很欢快的一首小甜歌，也是最近的新歌。 嗯。 你推开窗，无声又无息，白山映着窗台玻璃。 带皇冠的荷包蛋，他说呢，有一天我妈轻描淡写的跟我说，当年家里条件不好，我为了每天多赚50块钱，每天带着你去上班，你很乖的，就在旁边看着我。虽然现在家里条件挺好的，但是听我妈这么说，我鼻子里一酸。如今我怀孕37周了。哦，就是自己有了孩子之后，妈妈跟你说当年，我带你的时候都不容易的事儿，才知道原来妈妈，那么难啊，当时。 对啊，都说养儿方知父母恩，确实是有了孩子之后，你才能知道为人父母是有多么的不容易，多么的劳累。 嗯，对。 夏日的回忆，他说呢，再次考回原学校的大专，但是呢，原来的宿舍都没回来，分散各地了。原班级的小伙伴呢，也都在分散各地。被现宿舍的人误会曲解的时候呢，我就知道这个环境不再是可以让我任性的环境了。哦，就是有一种时过境迁的感觉。嗯、 对。 嗯，物是人非。 芒果味的老少女，她说呢，前段时间检查出中重度的抑郁症，家里人从老家赶到学校来接我回家治疗，他们在我面前各种的小心翼翼，百般照顾，就是害怕我会想不开。去学校的前一天晚上，外婆还塞给我200块钱，她没什么钱，我不肯收。外婆一双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泪水对我说，小乖，外婆舍不得委屈你一点，你要好好的。我知道不能再任性了。确实是最近关于抑郁症的这个话题呢，经常会变成一个社会问题，可能很多人都关注了，就觉得好像很可怕，就是家里孩子如果有了抑郁症的话，就会担心的不行。 对，希望这个抑郁症能够早日的彻底的被治愈吧，因为我是听说说这个症的话好像没有办法说完全治愈，真的是希望医学能够再发达一点，能够赶上说能够出现能够治愈它的那么一种灵丹妙药。 对，因为自己没有这种病嘛，所以很难感同身受，不知道是一个怎样的状况，但是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坚强起来吧，能够让自己变得强大，不要被病魔所压制住。 嗯，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王俊凯和蔡依林合唱的新歌《新引力》，这首歌真的很甜、我是前几天在他演唱会上听的那个现场版，然后回家我就搜了录音棚版，真的特别好听，推荐给大家。 嗯，对，这首歌还蛮好听的，我前两天还一直单曲循环。 空气我们之间火花开始蔓延，我在等你的出现。王小雨不许笑，他说我双十一呢提前支付了10几个件了，我瑟瑟发抖。定金吧，我也是，我现在有6个定金了。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定金一时爽，然后尾款火葬场。付尾款的时候就不行了，人任性不了了。 对，一下要付那么多。 是，你知道吗，我有一个东西尾款2000多块钱，就是我买了一个数码的一个东西吧，然后定金只要100块钱、但是我尾款要付好几千，想到我就心痛，我不想双十一到来了。 都是陷阱。 对。 左手耍帅。他说呢，老爸来参加我的婚礼，在结束后帮忙搬了一天的家，我在上班。第二天再去车站上楼梯时，老爸的腿一拐一拐的，我回来的路上哭了，我要好好的对老爸好呀。 嗯， 真的是孝顺的孩子。 草原上的一头牛，他说，当我知道我姐定下结婚日期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不能够再任性的冲凉不洗衣服了。 嗯，下一个就是你了。 是不是说以前是他姐给他洗的，然后他姐要嫁人了？ 可能是因为姐姐要嫁人了，家里就剩下你了，当然这些事就要你来做了。 嗯，是的，是这样，就好像长子如父嘛，我觉得长姐也是如母了。 嗯，这个朋友说，踏入大学的大门那一刻，代表人民警察的光辉形象，我需要服从命令，严格训练，去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而不是浑浑噩噩的在大学中选择谈恋爱打游戏。这四年青春不可任性，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父母，为了自己，我都不能停止脚步的去任性妄为。这是一个刚刚考上警校的朋友，加油吧。 对， 未来的人民警察， 祝你前途似锦啊。 嗯， 再分享这个，他说呢，每次信用卡和花呗出账单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不能再任性了，只能下个月再继续了。 不要乱买东西啊，因为 我一直都不用那种透支的呀，或者信用卡呀，或者是花呗的。对，我觉得特别可怕，特别是还的时候压力太大了。 啊，你没有信用卡吗，莫大人？ 有，但是我很少用，我就不太习惯。 都是用储蓄卡吗？ 对。 哦，那你还真的是很难得了。我是不用花呗，然后也不用借呗，不用任何的网上借贷，但是我会用我的信用卡，每个月用完之后呢， 哦， 就是出账单的第一天我就对全部还上。因为我也说不好为什么，我就觉得这样比较方便吧，然后就只是一张信用卡而已，其他的都没有任何的花呗或者是白条什么的。 不知道那个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是怎样的这个消费观念啊，到底是要超前消费呢，还是想要这个用自己储备好的钱来消费啊。 你知道吗，很多人选择花呗是因为没有储备的钱呀。 啊，那这样压力很大呀，下个月。 所以分期嘛，好多人分期还款，就每个月还一点还一点，这样我觉得压力好像更大。 对，会很痛苦的，就会这个恶性循环。 对，在这里还是提倡大家能够做出适应自己现阶段消费能力啊收入水平范围内的消费，是吧，不要透支太多，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不要任性啊，听了这些节目要收收心了。 对， 好了，说到这儿呢，我们这期节目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聊了好多啊，现在歌都停了，我们还在说。 话痨我们俩。 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期节目中找到一些人生的经验吧，希望大家变得更好。 是的，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微博酷我音乐调频，每期话题征集呢都会在这儿分享的。那下周再见了，拜拜。 拜拜。幸福的快乐。